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59集。在这个游戏里，没有人可以帮到你。一般情况下，唐默不会眼睁睁看着短发女生去死，他会救人。但是如果短发女生被大火机追杀，又没有生命危险，他也只会在保证自己的安全下去帮她。其他人也是如此，能帮到短发女生的只有他自己。可是他知道自己不是大火机的对手。短发女生低着头没有吭声。安静的超市里，大家都有自己要忙的事，并没有人主动安慰她。这时候谁都没想到宁宁忽然开口说， 这个游戏明显有个陷阱，他想误导玩家自相残杀获取生存机会，但前面死了150多个人，没有一个人通关，所以杀害同伴肯定不是最后通关的方法，甚至同伴的减少或许对排队有影响。 短发女生快速地抬起头看他，宁宁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可她刚才说的话已经暗示了短发女生，至少大家不会眼睁睁看她去死，因为这个游戏很明显不是靠杀同伴获胜的游戏，同伴的死亡很有可能导致另外一个陷阱，至于她要是受了什么伤就是她自己的问题，没有人有义务帮她。两个女生没缠着其他玩家要帮助，他们自己在超市里搜索起来，并拿出自己稀少的几个道具，尽量为自己争取保命的机会。众人各自准备着，快到排队时间，七个人聚集在一起，唐默拿出一包压缩饼干递过去，宁宁就站在他旁边，他第一个递给的是宁宁。宁宁抬起头，没有表情地看着唐默，没有动作。唐默平静地说，刚刚在超市里的角落里找到的，没过期，吃点东西或许会减少一点饥饿感。宁宁刚才和唐默、傅文铎并肩战斗的时候也发现，因为这个奇怪的饥饿感，他们的速度、力量都下降了。他没有拒绝，拿了两块饼干快速地吃下肚子，接着萧继同等人也全部吃了饼干，饥饿的感觉似乎并没有减少，但是至少众人的心理上会有点安慰。萧继同说， 这个饥饿感或许是属于小鸡的饥饿感吧，小鸡早就该吃虫子了，我们一直没有排出正确的顺序，吃不到虫子，这股饥饿感会越来越强，我们的实力也会下降，更难躲过大火鸡，这个游戏没办法拖到最后，以正常玩家的实力，在不杀害同伴的前提下，最多撑过三轮就不可能再撑下去，只能任大火机玩耍戏弄，精神崩溃。回答他的是唐默咬断饼干的声音。傅文铎这时也从唐默的手中拿走一块饼干，咔嚓一声咬断。萧继同笑着摇头，没再多说。知道原因并没有任何用处，他们照旧会饿，实力会下降。一个小时时间到，大火机准时回来。这一次他空手而归，唐默仔细地观察了一会儿，才在他的爪子里发现一条细小的绿虫。大火鸡这次连样子都懒得装，他把小虫扔到地上，冷笑着问道， 排好队了吗，我可爱的孩子们。 众人也不再浪费时间，唐默吃完最后一块饼干，站到了第一位，接着是小乔、萧继同，七个玩家站到自己的位置，每个人都警惕地盯着大火鸡。当宁宁最后一个站上去后，大火鸡古怪地笑了起来，下一刻他竟然连一秒钟都没有浪费，疯狂地冲向唐默，哪怕唐默早有准备还是被他打伤，手背上划出一道深深的血口，清脆的童声宛若死神的号角在众人的头顶响起。 叮咚，玩家排队错误，大火鸡精神分裂，开启支线游戏。 绝望已经无可避免地降临， 短发女生眼眶湿润，她头也不回地转身就跑。幸好唐默站得离大火机最近，大火机率先攻击她，给了短发女生逃跑的时间。唐默撑开小阳伞，躲过了几次攻击，找到一个机会趁势逃跑。硕大的超市里，七个玩家再次躲藏起来。大火机站在肉类食品区的中央，一双红色的小眼睛滴溜溜地盯着四周。下一秒，他疯狂地奔跑起来，恐怖的笑声和双脚砸地的奔跑声在超市里回荡。大火机一边找玩家，一边疯了似的大笑道： 出来，给我出来，杀了你们，我要杀了你们。 一场老鹰抓小鸡游戏竟然完成了捉迷藏游戏。大火机在超市一层找了20分钟没有找到人，他很快跑去超市二层。玩家们无法离开超市，但是却可以在超市内部的任一个地方走动。短发女生害怕得瑟瑟发抖，她趴在超市的通风管道里，恐惧席卷了她的大脑。听到火机跑去二层，她松了口气，一滴汗从额头上落下，顺着通风口落到地上。等待的汗滴落地声没有响起，短发女生身体一僵，她缓慢地低下头。通风口下方，一只浑身是血的大火鸡站在底下，抬起头笑嘻嘻地看着她。她的鸡爪向上抬起，接住了那滴汗。大火鸡的嘴角慢慢滑大，看着这个小姑娘，轻轻地说道： 我的小鸡仔，妈妈来喽。 轰，大火鸡一爪将天花板上的石头刨裂，短发女生痛苦地大叫一声，砸到地上。但是她根本没有时间犹豫害怕，她爬起来就跑。大火鸡如同在玩弄一个猎物，追在她的身后。女孩用尽全力地逃跑，大火鸡就跟在她身后1米的地方，保持着这个距离，用爪子不断地攻击她。明知道对方在戏耍自己，随时可以追上自己，短发女生却根本不敢慢下一步。她就这样被大火鸡追了半个小时，伤痕累累，精神濒临到绝境，随时快要崩溃。只剩下几分钟，大火鸡的眼中闪过一道贪婪的光芒，她低声笑道： 可以吃了你呢。 说着又是一爪子劈下，这次不是随便的攻击，他劈向短发女生的头颅。短发女生惊恐地喊道： 救命。 一道银色光芒从后方逼来，擦着大火鸡的爪子而过。大火鸡笑容凝住，他转过身，看到宁宁举着弓弩冷冷地盯着他。紧接着下一秒，唐默和傅文铎从左右两侧攻击上来，小阳伞啪嗒一声打开，傅文铎的子弹如影随形，子弹速度最快，蹭着小阳伞而过，逼得大火鸡向后倒退一步。大火鸡躲无可躲，小阳伞正好砸在他的身上。唐默快速地跑上去，一手从地上拿起小阳伞，另一手拉着傅文铎的手，一个用力将傅文铎甩到空中。傅文铎飞在3米高的空中，贴着天花板，他一掌拍在天花板上，借力从空中落下，黑色匕首从他的袖中一闪而过。再看时，他的匕首已经划破了大火鸡的胸口，鲜血从大火鸡的胸口流淌下来。黑塔语气欢快地倒计时： 198、197、196。 时间紧迫，大火鸡扭头看向短发女生，怒道： 杀了他！ 唐默赶紧打开小阳伞，如同上一次一样，用伞身从后方拉住大火鸡，不让他再往前。然而这一次，他万万没想到，他的伞罩在大火鸡身上只拉了2秒，突然他觉察到大火鸡不再用力。唐默心中顿觉不妙，他还没来得及开口提醒，只见大火鸡借着小阳伞的力道反向冲向了傅文铎。傅文铎眉头一锁，反应迅速地躲开，但大火鸡的攻击来得突然，他的胸口被大火鸡割破，鲜血汩汩地流淌下来，骨头好像也被割断一根。傅文铎跪在地上，目光冰冷，抬手擦了擦唇边流下来的血。大火鸡站在货架旁，阴险地笑道： 杀了他，杀了他。 话音落下，大火鸡再次冲了上来， 目标竟然还是傅文铎。嗖的一声，大火鸡窜到傅文铎的面前，巨大的翅膀在空气中挥动，猎猎作响。傅文铎刚才被他偷袭受伤，现在又在发动袭击。傅文铎侧头避开大火鸡的尖嘴，却躲不开他的翅膀。这时一只手从傅文铎的身后伸出来，用力地拉住了他的腰。唐默竭尽全力地将傅文铎拉了回来，躲开大火鸡的攻击，自己的手臂却被大火鸡弯曲一块肉。大火鸡一脚蹬地，根本不给唐默和傅文铎反应的机会，再次攻了上来。砰砰砰的撞击声在超市里不断响起。仅剩下最后两分钟，大火鸡尖啸一般的叫声令所有玩家头皮发麻。他的速度更快了，力量也更加强大。傅文铎的胸口已经被鲜血打湿，萧继彤和宁宁见状立刻从一旁冲上去，四人一击顿时战成一团。在逼人的饥饿感下，每个玩家的实力都有所下降，大火鸡却越来越强。在场的玩家里根本就是傅文铎最强，宁宁和唐默次之。现在傅文铎受伤，大火鸡的攻击更难以防御，每个人冲上去都会被他一翅膀拍开。大火鸡一心一意地追着傅文铎，最后十秒，大火鸡暴躁地怒吼一声，他飞到天空中，翅膀舞动起来，竟然飞跃着越过唐默和宁宁，直接伸出爪子刺向傅文铎。时间在这一刻被无限拉长。唐默惊讶道： 小心！ 在此之前大火鸡从没飞过，众人完全没想过他竟然还会飞。这一击也在傅文铎的意料外，无法避免。傅文铎尽可能的侧身避开大火鸡的爪子，同时他目光一凛，既然避无可避，一把黑色的匕首出现在他的手中，他迎面而上。当黑塔倒计时数到最后一秒，两者在空中交锋，极快的速度几乎超越了唐默的动态视力。他没有看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傅文铎重重的落地，大火鸡的身体僵硬了一瞬，停在半空中。这时一道清脆的铜声响起， 叮咚，支线游戏老鹰抓小鸡结束。 话音刚落，傅文铎咳嗽一声，吐出一口血，他的肋骨断了一根，反着刺入内脏。刚才大火鸡的最后一击直接从他的右腹穿了过去，鲜血止不住地从他的口中流出。唐默快速地跑过去，从口袋里拿出蚯蚓的眼泪，贴在傅文铎的胸口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